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初从剃度，如问如是穷尽，津液精血，大小便利。身中全部水性一途，嗱咁你哋听经嘅咧，系释迦牟尼佛你跟住念，我哋念嗰啲经文咧，你哋就唔使念噶啦，佢哋边度听经都系一样，但系发声念经文咧，你哋就唔使跟嘅，因为个讲嘅规矩咧，无论你讲咩经，讲发声先念一段就讲一段，嗱所以啲咧，嗰啲释迦牟尼佛。因为咧，佢系教主，我哋跟佢学嘅，为就尊师重道，所以就念三清南无普的释迦牟尼佛。啲旧时嗰啲规矩咧，我哋系唱嘅，但加呢一套唱念咧，好多人都唔识噶啦，所以就简单啦，咁啊又唔系开大座啦，就念三清，就大家一齐念，就或者就我念一句，你念一句，咁念三清咧。我法师一读啲经文咧，佢即系话俾你听，家下讲呢一段，啊，即等于我记得有连接上一次讲到边度，家下就开始讲边度，你哋就唔使咧有念啦，你哋就啊，一直去到边度听，佢都系一样噶啦。咁啊，初从剃度，嗱，我承接上文咧就观呢个水大，咁啊观呢个身中里边嘅水性都无断，无断咧即系咧。因为观水大，地四大中咧，地火风呢三大咧，都断唔到呢个水大。水大咧响呢个山上面嘅流通嘅，旋转流通。嗱，咁关于话水大啦，水性啦，佢系边几种咧？喺我哋身边咧，所以讲话初从就剃到初，就系初初收观嘅时候啊，从呢个剃就鼻剃。鼻涕咧，嗱，我哋鼻涕系水嚟嘅，我哋小朋友都话：，呀，我细路仔流鼻水啦，咁就证明呢个鼻涕就水啦，系湿嘅。嗱，吐咧就口水，即系吐出嗰啲口水就系湿嘅啦，又系水啦。如是穷尽，即系以此类推咧，穷尽嘅最后一个研究佢咧，就津液精津，凡系向里边吞嘅，或者佢哋津。液咧就喺口面流出嚟，总之就向外边流嘅啫，佢哋液喺里边吞落肚嗰啲，佢哋津流出外面嗰啲液，精咧有我哋啲骨髓里边，我哋骨啊，我哋嗰啲骨里边咧有啲骨髓里边嘅精啊，血咧就我哋嗰啲血管啊，好似我哋啲筋咧，我哋好似打针抽血咁样，好似我哋抽咧，咁就佢哋血属于呢个筋里边，即系血管里边嘅。个大小便咧，啲大家识得即系大便小便咧，都属于一个水盆嚟嘅。个身中旋浮喺我哋身体里边咧，旋转浮即系转嚟转去，嗰啲水系流通噶嘛。咁因为流通啦，就变咗全身咧，咁啊转嚟转去，个水性身中旋浮嘅水性变一桶，即系由剃吐、津液、精血、大小便嚟。雖然有種種個唔同，但係呢個水嘅濕性咧係同嘅，因為水係濕噶嘛，所以我哋好似洗一手啊，佢洗手間洗手咪濕噶啦，或者我哋洗面又濕咪濕噶啦，點解？因為咧佢個水咧係濕嘅，咁即係話咧成上物，無論剃度、津液、精血、大小便喺個身入邊旋轉回復嘅咧，雖然有種種嘅名唔同。有呢個體泡，有呢個精液，有呢個精血，但係佢嘅名唔同，但佢呢個濕水嘅濕性咧係一樣嘅。嗱，口水佢又係濕嘅啦，鼻涕又係濕嘅啦，或者血液又係濕嘅啦。總之咧，佢呢個水嘅濕性咧就係相同，就冇乜兩樣。啊，見身中水與世界外浮同黃沙，諸香水海就等無差別。咁關我哋呢個收水觀專業觀童子菩薩咧，佢呢個境界啊，慢慢咧越觀就越寬啦。先入觀呢個身中，口水鼻涕、精血、大小便利。嗱， 咁啊，再進一步咧，佢又見水身中啊，就見到身中裏邊嗰啲水，頭先所講嘅津液啊、大小便利啊、血入佢身中裏邊嘅水咧，就與世界外，即係我哋呢個世界以外，又好似而家見到嘅咩太平洋啊、大西洋啊，咪世界以外嘅咧。嗱，個佛經咧就講呢個世界嗰個浮同王刹，即係佛刹、浮同王，即係佛刹啊，即係國土。佛土王刹咧，即係佛。嗱，咁啊，佛刹即係國土，浮就浮突，突出嚟咁啊，佢就浮同咧，就係掛嘅高高係圓形嘅同。個浮同咧突出嘅，譬如佛咧，佢嘅功德，佢嘅慈悲，佢嘅智慧。一切一切咧，特別嘅突出，比任何一種嘅眾生都係高嘅，咁啊突出嘅，咁佢就浮啦。嗱，銅咧，銅就高高嘅，掛喺上邊嘅，我哋通常講咧，銅翻寶蓋啊嘛。呢次就冇掛到，好多舊寶都有啊，嗰啲翻就扁嘅。如果銅咧就圓嘅，就掛喺嗰個扁嘅頂上咧，咪金落嚟嘅。應該大家都見過，可以諗到㗎啦。嗱，嗰啲翻嘅扁嘅咧，或者寫南無釋迦牟尼佛啦，或者寫呢個蘇格蘭斯佛啦，或者阿彌陀本身菩薩啦，就各色其色啦。嗰啲翻嘅扁嘅，嗱銅咧就係圓形嘅，咁而家高掛咁高高啦，就表示佛咧就十法界中，而最高嘅就係佛，好似個銅高高掛在上，咁啊佢就銅王咧就係自在為意。咁就叫做王，就説明啦，成咗佛係為十法界眾生咧，佢係最高福德智慧最圓滿，係最自在。咁啊，稱為佢就浮同王。嗱，剎咧就係國土，咁加浮同王剎，即係佛國土。珠香水海，呢、這個佛嘅叫香水海。呢、這個從呢個花蓮經裏邊講咧。佢話盡起空遍法界，有一個香水海，佢個名咧叫做普光摩尼香水海。咁每一個香水海裏邊咧有好多好大嘅蓮花王，蓮花個王是個好大朵嘅，佢個名叫做種種光明瑞香圖。咁呢個蓮花王嘅蓮花有葉噶嘛，就有呢個十不可説佛七極微塵數嘅葉，即係數數唔清噶啦。但每一個葉咧，即係每一塊葉，有一個香水海，每個香水海有一個大蓮花王，每一個大蓮花王有一個世界種，每個世界種就有二十種花狀世界類高嘅魚塘啊，即係林起嚟咧，好似個銅咁樣，所以稱為佢入道同王嘅佛剎係珠香水海，等無嘅差別。嗱，呢個讀痴啊痴咧，你就唔好讀差喎。等無差別咧，就唔係幾正嘅。嗱，個差咧，人哋凡事做到就某人都做到咁差噶，咁就係差啦。呢個痴咧，即係唔同啊嘛意思。加上等無差別咧，即係冇唔同。就我哋身中裏邊嘅水，同埋外邊輾轉呢個境界咧，擴充到外邊觀啊，呢個浮同王剎，呢個香水海，都係一樣水。都是同一個濕性，個等無差別，冇乜兩樣。嗱，咁啊向下咧，就係講佢依教奉行啦。因為水天佛教我哋收呢個水觀啊嘛，咁啊佢係收水觀而得成佛，所以教佢啲徒弟啊，嗰啲菩薩嘅大乘根性嘅菩薩咧，就亦都係收集呢個水觀。咁啊，佛講出，既然啊。身中的水就包括剃吐龙血津液大小便利，包括外边所谓呢个浮同王刹珠响水海，境界越观就越阔，由窄咧就至到阔啦，由浅入到深啦，由身中的水观到咧世界上呢个浮同王刹呢个香水海无二无别。點解咧？因為同一個狀性啊，世界嘅水同我哋身中嘅水呢、這個本體咧，都係同一個如來狀妙真如性，係同一個濕性。呢、這個名係唔同，呢、這個濕性係相同嘅，所以話無有差別啦。即 即係平等，係冇有真係分別。啊，我於時時就初成此觀，嗱咁就説明菩薩咧個根性就比較猛利啲，因為上文都話啦，水天佛教諸菩薩，娑婆世佛教嘅係菩薩嘅根，嗱菩薩嘅根性就比較猛利啲，屬於大成善根。因為菩薩知道度人度眾生咧係大成嘅行者，咁因此隔呢處講咧，佢話我啊當時咧依教奉行，咁啊依嘅水天佛所教收入呢個水罐，嗱咁啊就收入水罐嘅時間長咗啦，咁啊功夫就到家啦，功夫就有啲成效啦，咁我於是時我正在於啊。水天佛教我收水罐的事呢，我收收下功夫成熟就初成此罐，就初出成就这个水罐，那么诸心一顶，所以我叫一无心集，就是这样了，不要有那么多其他的东西，你们一心一直收这个水罐。我们明白一点，无论收哪一种行为，你念佛也好，诵经也好，经过咁多，任何一部经或者观音菩萨圣号、地藏菩萨圣号，不过都系以呢种方法咧嚟到定我哋嘅心，静我哋嘅心，唔好咁散念。因为众生个心系好散念嘅，系想东想西，有时南有时北，都冇固定嘅。亦都好等，例如我哋坐喺度听经，佢会打麻衣，我听日去北京旅行噃，咁啊今刻都唔好太夜瞓觉，一早起床。想攞到個北京去啦，啊！呢啲其實個人都有嘅，包括我在內。啊，好似我舊時常常坐飛機，一係就夏威夷香港，一係就新加坡、馬來西亞香港，一係就澳洲。咁坐飛機我坐過唔少嘅啦，從初初啲氹氹住一路坐到嗰啲 747 咁就變咗咧，你個心法可能我今日講經。通常咧，我就好少留低嘅。咁啊，今晚係圓滿。咁如果有夜機嘅咧，我早住話好位，一落座執埋套袍衣，馬上去飛機場撈嘢，我哋走噶啦。咁如果今晚冇夜機噃，咁啊聽朝實有啦。日頭冇理由冇噶嘛。咁我日頭做咗，我走咗噶啦。嗱，你如果話聽日先至走嘅咧，咁啊今晚咧就鬆掛掛噶喎，睇佢邊啲嘢未執好啊。啊！如果邊啲嘢留低嘅，怕住嚇，咁聽朝早啲起身啊，咁呢個心咧就真啦。雖然個人呢啲講經啊，個心都有啲咧散亂嘅。再其次咧，你講經咧，諗下諗下，唔可以亂講噶嘛。講上嗰一句，下邊嗰句講啲乜嘢咧？咁啊，兩樣作用啦。個嘴講嘅係上一句，個心諗嘅係下一句，變咗個心咪散咯。咁加之我哋嘅心散，呢種呢樣都係好處嚟，都唔怕，所以好嘅散亂。我哋講經講上一句，又諗下一句；我哋念阿彌陀佛，念上一句就希望接續下一句。咁呢啲咁嘅散亂咧，都係一件好事嚟嘅。我哋仲經，咁啊仲上一句，就睇埋下一句。雖然個心散咗啲，都係一件好事，漸漸令人呢個清淨咧嘅境界。就總之就唔好諗其他嗰啲嘢，所謂修行人係專心一意啊！好似我昨晚講喺禪房裏面打坐，人哋倒寫一瓶油，乃至到其他嗰啲嘢，你見到咧，你唔好理。但係唔係話你咧，好似冇良心喎，冇呢個慈悲心喎，冇呢個為公眾服務心，唔係咁解，就係話喺禪房裏面有個香燈師傅，有乜嘢事？佢會負責去做嘅嘛，做香燈啊嘛，好似點樣掃地啊，點樣抹佛台都係佢嘅責任。咁我哋入禪堂坐香咧，個個喺度打坐啊，你哋一心一意喺度參抹頭。由父母未生我以前，邊個係我自己嘅本來面目咧？誰咁念佛是誰？即係邊個人喺度念佛？你哋追究呢個問題。咁如果你追得到咧，哦，原來就係咁啊，你就開悟啦。咁呢個開悟咧，都有好多種方式啊。所謂觸着、碰着、撞着、跌着，佢都會開悟嘅。如果你功夫未到家， 個心散唔係心心入咧，就變咗咧唔係咁容易開悟啦，唔係咁容易變自己本來面目。所以修行人你一定要專一，所謂一門心入，唔可以咧搞其他咁多嘅問題。呢個都未完，一那樣又嚟啦，咁呢個心本嚟散噶啦，你咪越整咪越散咯，越發唔定啦。所以我哋修行人冇就呢樣利用呢樣嘢，念佛、诵经、拜佛，咁你今日系咁样做，你哋日人呢世人永远都系咁样做。但系今世唔得，来一世我都要成功。咁样咧有个恒心啊，有个长远心咧，咁咪一门深入，你就可以成功啦。因此我哋古德讲啊，佢话初心法究竟心嘅二不二，如是二心就初心啦。我哋初心佛心同埋究竟成佛嗰个心咧，呢、这个名系唔同，但系呢个意思咧系一样，冇乜两样嘅。但系最初发心咧，就比较咧就难啲咁多。我哋决定咗修边一种法门，唔好有打闲岔，唔好讲其他嘅嘢，我哋一门深入，今日如是，呢一世人如是。呢一世人成功，来世都继续成功发愿，咁我哋生生世世都系离开呢一种法，咁啊总有咧个心定一日啦。因此呢处嗰啲菩萨啊，即菩萨嘅善根嘅人咧，水天佛教佢收呢个水罐，所以佢一般般到咧，心中里面嘅水同世界以外呢个香水海嘅水咧系冇乜两样。是同一個宿證，所以我初初作觀的時候啊，咁都係咁樣去修啦。日子久啦，所以功夫到家就初成此觀，咁個心咧就定下嚟咯。佢但見其水就未得就無身啦，就係話佢初初成就此一個水觀的時候咧，咁佢就只係見到呢個水。就未得就無身啊！咁佢入定嘅時候，見到水就係身，咁因此咧，佢見到個水嗰陣時咧，依然係身裏有水，但係呢個身咧未曾忘呢個身就係小淨嘅人，佢淨到呢個阿羅漢果，就得到呢個了脱呢個見思煩惱。雖然心中冇煩惱啊，但係咧佢又有呢個身體存在。所以但見其水未曾咧得到無身，咁啊向下咧就是、因為啊佢日日定嗰陣時見到成個屋都係水，呢、這個身仲存在，因此含有呢個心同呢個話發生啦。話當為比丘就失蹤安全，當咧就正當去破成此觀。但見其水未得無身，正在入定修嘅時候啊，佢就我就係一個出家人，咪比丘就係出家人嚟嘅，就係盲眾嘅出家人，佢就比丘。咁在我哋嚟講咧，佢受過250条戒，有輕有重，一共250条。咁佢哋出家嘅盲眾嚟嘅比丘。咁如果比丘尼就女眾出家，佢叫做比丘尼，受過呢個比丘尼戒。家下講比丘，亦只係男眾出家嘅比丘。我當為比丘，我係一個出家人，就失蹤同安禅。咁佢打坐三禅，收呢個水罐，係喺呢個屋裏邊咧去收，所以我失蹤，即係喺啲屋裏邊啦。去到安禅，即係安心。靜坐，你收呢個水罐，同埋失蹤安全。就我有弟子就窺窗觀室，咁啊，凡係咧做呢個出家人，都有佢個徒弟嘅。咁佢有個弟子就窺窗觀室，去揾師傅啊。咁啊，今日好似見唔到師傅喎，未曾見過師傅喎。佢就到處揾師傅，嗱咁所以佢揾咧就揾嚟揾師傅住嘅地方啦。嗱今日既然唔見得出喺外邊啊，可能就喺屋裏，所以佢就向佢屋企度樣尋。我窺窗就觀身，窺嚟即係望啊，望下呢個窗口， 睇下呢個屋企裏邊，佢個師傅咧響唔響呢個屋企裏邊？所以我窺窗就觀身，唯見清水入片就失蹤，有了無所見。因為佢入咗呢個寂，只係有水。咁啊，滿間屋咧都係水。細路仔見到啊，唯見清水，唯就單獨。單獨見到咧，每間屋裏邊啊，都係清水就偏在失蹤，有了無所見。除咗見水之外，其他嘢都見唔到。咁一見唔到個師傅喎，佢就見咗嗰啲水就覺得奇怪啦。咁點解師傅住個房間，師傅又唔在，咁每個房間都係水咧？咁但呢啲水係真水咧，定抑或係假水咧？佢就諗唔清，因為平時唔同，佢見到師傅喺屋企裏邊打坐，加緊師傅咧，師傅唔響個屋企裏邊，滿屋都係水，真係奇怪啦！佢哋變咗個好奇，想研究下呢啲屋裏邊係真嘅水定假嘅水，所以佢取咗瓦咧，或者一粒瓦片，或者粒石仔之類，投於水袋，又抌喺呢間屋裏邊咧嗰啲水嘅地方。就激水就作聲啊！但瓦片一抌落啲水度，啲水會響嘅喎。咁即係話真係水啦。咁既然真啲間屋一屋都係水咧，佢就好奇怪啦。咁就顧盼而去啦。一方面就望住呢個屋裏邊，點解佢成間屋都係水會響嘅？抌石頭佢會響嘅，一證明係真嘅水，奇怪。佢就諗唔通呢個問題。咁啊！一見咧，望住呢間屋，慢慢向後行，慢慢就向後退，就去咗啦。咁我出定後，就頓覺心痛，我就指呢個所謂嗰啲菩薩啦。咁呢個菩薩收呢個水罐咧，就我出定之後，就講呢個月光童子。咁我出定之後咧，就頓覺心痛，頓就好快。一出定痛咗嘅時候，就覺得個心咧就好痛。一方面證明佢未眼見其水，就未得忘身，先有呢個身，就覺得有呢個心痛啦。第二個問題咧，入定嘅時候，所謂心即是水啊。咁出定嘅時候咧，咁個水就係心，所以即係成抌喺個水裏邊去啦。即之後啊，個水就係心，咁你變咗個水喺個心裏邊咧，揞住啦，當然就會心痛啦。個頓覺心痛，咁啊痛到咩樣子咧？佢話如射裂窟就遭為害鬼啊！嗱，射裂窟就係佛弟子之一，佢就智慧第一，就小乘法嚟講咧，佢就智慧第一；大乘佛法就文殊師利菩薩咧，智慧第一；小乘法就射裂窟就第一。咁啊，佢系十个十大弟子里边咧，一位嘅智慧最高超嘅弟子，就遭危害鬼啊！嗱，危害鬼有两只鬼，一个就善嘅，即系好心嘅；一个就好恶嘅，好凶残嘅。个善嘅鬼呢个就危害，个恶嘅鬼呢个就福害。咁得个两只鬼咧，有人啊行嗰边就行河边。就見到蛇喺個河邊度打坐入定，咁當時呢個嚟一個福害鬼，一個惡鬼咧，佢要打呢個蛇就分隻掌，個善鬼就唔得噶，佢你唔可以打噶，你如果打阿羅漢啊，你個罪好大，即係會墮落噶。咁但係呢個福害鬼咧，一個惡鬼佢就唔聽話，一定要打蛇就分隻掌。咁呢個善鬼啊，即係呢個危害鬼咧，覺得咧唔係幾對啦。所以就避開，咁啊避開咧，呢、這個惡鬼呢、這個福害鬼咧，就真係打佢射就飛一掌喺個頭上，咁啊打咗一掌咧，變咗出定之後，就覺得呢個頭暈，就好痛啊！佢就有一個問法，睇下你啊，好彩啊，嗰啲就不定，呢、這個金剛定不壞嘅，金剛不壞的。佢呢個惡鬼咧，佢個力量呢一掌啊，可以打碎呢個山嘅。 佢如果你唔係入呢個金剛定呢個打一仗咧，可能你都變成個灰塵噶啦。你家雖然俾佢打一仗，有啲入係金剛定，佢咧唔怕打傷咗你，但你覺得咧有啲心痛，所以就係射到一遭呢個危害鬼。嗱，啱本來頭先我哋都講一個危害鬼就善鬼嚟嘅。應該打死呢個惡鬼叫做伏害鬼，因為就講呢個善鬼講呢個危害鬼咧，就可能咧所謂抄經嗰陣時啊，當時翻譯咧一變亂咗，所以就寫咗呢個遭危害鬼，就唔係寫呢個遭伏害鬼，而且咧打死就批咗咧係呢個惡鬼叫做伏害鬼。家下咧講話危害呢個善鬼咧，就可能呢個文字當時翻譯咧係調亂咗，即係話遭呢個危害鬼。佢我自思維當時寫就翻我自己諗下，我點解會頭痛咧？今我而家阿羅漢道啊，同我現在已經咧係證到呢個出世成果，遠離呢個三界，唔再受呢個三界嘅生死咧。所束縛，正到出世小乘嗰個羅漢果，去到九離病緣啊！病緣咧，從過去有過去嘅病緣，你現在就有現在嘅病，病一個病嘅因緣。講白啲，即係點解會有病？就佢有佢呢個原因嘅。嗱，我哋畜生如果殺生害命。嚴重的即是殺業重的這種病的因緣就是這樣，今生多病短命，這個是肯定的。即使說今生這個人有多病，成日孭著個藥煲的，有醫不好有短命的，那個畜生呢就當然是呢肯定是殺生害命，這個殺業是特別來得重，所以講到今生呢，以前這個殺業的病的因緣，講到今生有這個短命或者多病啊，這一種的病啊，這個畜生過一種的緣，講到今生呢有這個短命多病的果報。那如果我們今生的病緣呢，就或者個人呢太過辛苦啊，或者食嘢亂食咧，油炸食得太多啦，煎炒食太多啦，都係治病嘅因緣。或者有咩逆境嘅時候來臨啦，自己諗唔通啦，係抑鬱成病啦，總之病嘅因緣有好多嘅。咁加上阿羅漢果咧，應該咧就冇呢個現在嘅病緣，因為佢都證到阿羅漢果係三界嘅聖人。他沒有理由就在生命裡面做罪孽的，那既然沒有了這個現有的病源，所以他有這個過去，他過去心中幾多生幾多世前曾經做過什麼業力什麼罪孽，都是畜生做的，今生呢一定要受報，所謂如因如果。那我說正阿羅漢他雖然呢是只一個的煩惱團，他就未曾入滅，未曾離開人世間呢，還有他這個肉體存在，所以我們說子佛雖遠就果服的有在，子佛就煩惱，他正阿羅漢果呢這個三大見思煩惱已經是斷盡了，但是他這個果報身呢未曾離開的人世間仍然存在。那既然有這個果報身存在呢，就有什麼事情呢，這個身體就有問題了。那因此他作回應，他說我現在已經呢正阿羅漢果就九離病緣，早很久很久都已經呢沒有了這個現世所做這個病緣，等到這個下一世將來很多很多方式受這個果報，但雖然沒有現在的病緣，好像從前了多生多世多劫以前那些的病源呢未曾受得到，現在受到呢都可能會有。所以這個九離病源呢就是說他現在啊這個病源呢沒有了。那既然病源都沒有了，為什麼我會收到一個運河今天 就不生就生放个问号，真系个问号啊！即系点解我今日咪喺呢个银河边打坐，有个出定啦，突然间个心会痛起嚟咧？佢话将无退失，唔通我啊对呢个阿罗汉果呢种嘅道系退失咗？佢自己咁样谂，佢哋问佛啦，佢话唔系，佢你冇退失到，就系呢只恶鬼咧。在你面前經過，他們要打你一掌，讓我投訴，這個鬼的力量呢，那一掌可以劈碎了這個山的，如果你不是這個金剛不壞定，你可不可以給他這一掌呢，已經打碎了，由於你入這個金剛不壞定，所以呢他的力量呢就定不過你這個定的力量，他只是打你一掌呢，你依然冇事，就覺得個心咧有啲唔舒服啫，所以就話咧嚇，點解會心痛咧？將我退身，對以前同志，當時佢呢個徒弟仔啊，佢知道師傅呢個問題，佢就接來我哋接咗好快，好快好快就來到我面前，就説如上次啊，講住上邊件事，就話我咧嚇想揾師傅。啊！揾響個揾唔到，就到你個房間去揾啦。點知響個窗口外個房間裏邊咧，又見唔到你。反而見到滿個房裏邊咧都係水。咁既然滿房都係水，呢啲係真水就假水咧？我就分唔清楚，所以我就揾一個瓦片啊，或者石仔就抌落去。但係聽住啲水叮噹咁樣又響嘅噃，證明呢個係真水啦。咁啊點解會有咁樣咧？我亦都唔明。所以我就睇下睇下，我就離開啦。咁啊，家師傅你咁樣講，我覺得心痛啦，可能啊係我呢個瓦片影響你都未定，所以二同志就接累我前，就説如上師。咁啊，到時啊呢位月光童子菩薩啦，佢知道菩提講俾佢聽啦，所以同菩提講，佢話我即告言，我就同我呢個童子個徒弟講啊。個魚咁見水，佢如果我入定之後，你再見到個滿屋都係水咧，咁啊點咧？佢話可直開門，你入此水中，就除去瓦礫，到時就可以打開呢個門，入到我呢個房間裏邊咧，你攞走呢一塊瓦片或者石頭仔，咁啊得啦。個童子就奉教啊，咁呢個童子小徒弟咧，就奉呢個老師個教訓個教導。就復入定時，又還復電水，但瓦礫軟言喎。咁佢呢個小徒弟聽個師傅嘅教導之後咧，咁佢師傅啊，呢、這個月光童子就有再入定。佢所收嘅水罐，因佢入定之後咧，仍然係滿屋都係水，只係見水就冇見到佢啊。咁所以佢呢個徒弟咧，就受咗師傅嘅教導，佢就馬上開門。入去裏邊咧，將呢塊瓦片咧就攞咗出嚟，所以話後日定時就還復見水，瓦礫佢軟然存在，佢個徒弟就開門取出，到我復出定就身質如初啦。咁到到我後來我出定啦，呢、這個身體咧就如同最初咧未曾有呢塊瓦片之前，咁就唔怕心痛，因為呢個瓦片咧。他已經是拿走了，他已經拿走了。腳奉無量佛，奉無量佛呢，就譬如他收的時間比他來得長，無量佛呢就講不清多了，數目上呢就算不到了，就如我們今天講的 computer 這個電腦這麼花費了都算不清了，佢呢個數目咁就叫做無量，就説明啦。月光童子咧，佢雖然咧親近佛，亦都聞佛講過好多個佛法，佢堅持始終都係收呢個水罐。佢由開始收水罐以後咧，逢遇到無量咁多個諸佛，咁佢每一尊佛面前都係親近佛、供養佛。依佛的教导修行，但他仍然是坚持他收这个水罐，所以说逢到无量佛这么多佛出世， 佢都個親近佛，佢都個學佛法，佢都係供養佛，但佢個內心咧仍係收呢個水罐，從來都未變過啊！不過點解咧？就由淺入深啦。初初搬新中個水喉就搬到啦嚇，世界外嘅香水海，點解越觀就越寬？經過無量份咧，佢都係咁收呢個水罐，但仍然未曾忘身，但見其水就未曾忘身。咁到到咩？到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往如來，就方得咁忘身。如是咧，即係成上無量法，一路至到啊，有一天佢出世，佢個別號叫做山海自在通往如來。嗱，呢尊佛號個名好似八十八份裏面啊，有呢一尊佛嘅，係八十八份一嘅三個字啊，通往法。咁即係呢個呢一尊佛啊，佢個名叫做山海自在通往咧，嗱山就係地大。即是慈悲菩萨观呢个地大，呢个地嘅微长；海呢就系呢个水大。今日如果同子所观呢个水观，收呢个水观。嗱山就系地大咧，就高高嘅个山，大概都见过啲山。我哋好似沙田咧，有几个山啦，啊，啲山几高咧，大家都可以睇得清楚。可能一千幾百尺高，亦都有好多唔係香港所有嘅，其他地方有嘅三五千尺高嘅山咧，亦都有。我哋嘅旅行咧，亦都睇過好多，例如加拿大咧，我都去過好多次。多倫多啊、温哥華啊，同埋呢個喺滿地好啊，我都去過好多次講經。咁有啲講完經嗰啲人車我去觀光，咁嗰啲山真係幾千尺高嘅。个山顶高到咧，即使系太阳当空，夏季啦，咁啊山顶上冬季嗰啲雪咧，都仲未曾融噶，上满山都系白色嘅，或者话呢个山啊，虽然系高，嗰啲雪嘅厚度几犀犀利咧。咁呢咁高个山啊，既然系高高在上，就表示佛咧所证个福德智慧。神通妙用就不是其他那些众生所能够比的，就好像一个山呢有六七千尺咁高，就不是那些一千几百尺的山呢所能比的，所以叫做山。那海呢就澄清的，就好像一个水缸，你装个缸水，如果是即使有黄泥，你不喐它不搅它，它慢慢沉淀，那么一缸都是清水的。今日講呢個大海咧，嗱咁大海就好闊，亦都好深，唔係咁容易啫，搞到佢濁嘅。就算打大風都好啦，佢咁深咁闊嘅海水，你點可以打到佢運濁啦？咁啊，證明呢個海水咧就澄清嘅。嗱，咁啊，澄清嘅海水就可以映照萬物。例如飛機經經過，佢就可以喺個水面影出天上隻飛機經過。或者其他嗰啲雀仔喺个天空上飞过，咁呢个海水咧系澄清嘅，可以影到咧嗰啲雀仔咧有时经过，就系说明佛咧成咗佛，佢个本体正道能够从体起用啊，能够影照一切众生，自性心地光明显化，能够照众生嘅机。而家化度众生，就好似呢个水咧，大海水咁大，唔系咁容易混浊嘅。佢澄清嘅时候咧，就可以映照一切嘅事物。又名叫做海啦，咪自在咧，本嚟山就系地啊，海就系水啊，两个系相隔嘅。个山可以隔断呢个海水。这个海水亦都可以冲击这个山，两个就不可以自在的。那究竟山可以自在呢？就是说他收罐的时候，他悟到这个如来就妙真如性，悟到我们这个自性的真如本体，所谓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就变成这个山呢 就不會妨礙這個海了。其次入不到這個聖水真空，聖空真水，這個水呢就不會就妨礙了這一個山。即是說山與海能夠互融互通呢，是完全的境界，得到正入這個如來座妙真如性，明白到水亦是這個藏性之水，山亦是藏性之山，所以彼此同一藏性，同一公理，就可以圓融無礙了，這樣就叫做自在。通呢就是神通，凡是成了佛呢都有神通，這個肯定的，不用說成佛了，正阿羅漢果亦都有，那至未曾正果，其實我們人間都有的，我們一般好多那些人都有的，不過這個神通就不是奇，例如某一種人他的心比較靜一點，那心一靜那些煩惱就沒那麼重，就算你不斷也將它壓服住，即是壓住不要生氣，肯定有神通。所以很多人說我又見到什麼我又見到什麼，其實你不用仰慕它，它沒什麼了不起的，只要你的心靜你亦都可以有神通。那些神通呢就是普通的神通，是暫時有的，未曾得到這個漏盡通，始終這些神通呢就可以有消滅的，亦都不值得留戀。佛呢成了佛呢，他的神通呢就是一德永德，由他叫見思塵三無明，三煩惱斷正，分辨變異，兩種生死了脫，他所得的神通啊是不可思議的。例如我們本經上文都有講，一位的無量，無量的唯一，小中現大，大中現小，不動道場，遍十方界，於一無端就遍含受十方國土，這些這樣的神通呢就真的不可思議。一粒微塵裏面可以含藏一個大千世界，但是由大千世界可以在一粒微塵裏面包含起來，所謂一的現大，大可以現小，一和無量，無量和一呢是沒有什麼分別。所以這些神通呢只有程度佛先至有，所以叫做通了。那王呢我們講的是自在位置，你成了佛，福德智慧神通慈悲都是最高無上，亦都能夠以這個神通慈悲智慧去度眾生，不會被這個眾生所妨礙，能夠觀機說法，凡是聽到佛的教導都可以呢將來有機會了生脫死。那這是不是王呢？王的最大權威是最自在的，那就叫做王，最大的勢力就叫做王，就表示佛呢度眾生時有一種的威德響度，凡是眾生遇到佛，佛都有能力說法亦都度了他，而且佛說法的音聲不是一般人所能夠尋求得到的，一種音聲裏面呢是包含了很多種的道理，每一個人聽到呢都好像佛呢今天好像得到你我講的道理，不論你的根性是猛利亦因為他愚鈍，總之你聽佛講經呢大家一起去，那麼這個愚鈍的人聽到佛講呢好像這些不是很高深的，都是跟我講的，但這個利他就聽到不是了，今天他講到呢是對付我，對付我們先生所謂根性猛人講的，所以同時去聽佛講經所得的益處不同，所以《維摩經》裏面講佛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就覺得解，通通都好像說呢今天佛是專門為我自己而講的，所以因音具足無量音都是佛的境界，所以他能夠自在發揮人民度眾生是無有障礙，所以稱為他叫和。但是這尊佛呢個別號他就山海自在通王佛，應該是88分裡面有一尊的佛， 如来，佢家用如来就唔系用佛，即系系佛，佢方德就忘身啦。咁啊，说明呢个叫光童子。佢虽然啊奉无量佛修呢个水观，都系但见其水，就未得忘身啊。一路至到山海住着通往如来，咁啊教佢修呢个水观，继续去修。咁始终咧，佢就悟入呢个如来就灭真如性啦。到呢个时候咧，就方得忘身，唔再受呢个身咧所障碍。嗰啲十方界诸香水海就性真空，就无二无别啦。就系说明佢呢个水观个功夫，由浅嘅至深，由黑嘅至广。佢個功夫深造啦，所以佢就幻想到咧，佢心中嘅水與呢個十方世界嘅香水海嘅水咧，係性合真空。所謂性死真空，性空真水，表示咧所有嘅水品，佢收到嘅水罐得到圓滿成就，觀到呢個心中嘅水與外邊香水海嘅水咧。所謂性合真空啊，同一如來在妙真如性，本體都是真空，同一狀性。咁既然得本體都係真空，同一狀性啊，空就不外空啦，就邊處有障礙嘅？所謂無二無別啊，所謂若水就若身，若性都皆真啊，一切一切法都是真實，如來在妙真如性，同一性啊。当人不会妨碍，所以就无二无别啦。佢今于如来就是德同真明。我现在咧响个山咧住着通往如来嘅地方咧，得一个同真嘅明。嗱，同真咧，同就同子，真咧就是天真啦。嗱，个细路仔就好天真嘅，但系佢都明白。就譬如菩萨咧，佢任运修行，冇乜其他嘅。分別一心去收水罐，就好似嗰啲童子小朋友咁咧，佢冇咩有其他嘅心嘅，就有一就説一，有二就説二，唔會講大話。咁因此話咧，響呢個二三甚至通往如來之前啊，就得到佢受記，得到呢個童真呢個名，你遇菩薩會啊，遇就係遇入，即係進入咧。菩萨这个法门进入菩萨这个地位，从教理讲呢，就起码都是原教的初住位，破无明正法身。如果别教呢，就初地位，就是破无明正法身，是属于呢是大乘的境界的如菩萨会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求佛所问，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，就收这个水罐，而得到性合真空，无二无别，今于如来得同真明，系如菩萨会。咁啊，向下咧就求佛问五十八界系谁为圆通，所以话佛问圆通，别人所证，我月光童子当然不得而知啦，佢嘅境界唔系我，因为我都唔知啊。但如果佛问我，从边一种方法去进入呢个圆通咧？个佛问圆通就我嘅水性就一未流通，我哋要观呢个水性啊，就收呢个水罐。水嘅名称有好多唔同，但系同一个湿性。从理论嚟讲咧，虽然水有好多种，但每一种水咧都系如来状。妙真如性啊，所以话我以水性观呢个水嘅本性就系真如妙性，一味流通，所以一法圆融一切法，一味系圆融一切味，个一味流通就得无生忍啊，咪无生忍咧就即是啊不生不灭涅槃，呢个忍字咧就唔动咁嘅意思。就是说他证到这种无心境界呢，他呢忍住于心，他明白自己呢是到了什么境界，到了什么程度，那就叫做忍，即是说呢不需要告诉别人。 不需要宣传，是你自己得到什么境界，不用去说什么人，你自己心中是明明白白了了而知，那就叫做忍。那德呢，这个德字就是既得而得，因为无生忍呢，就即是如来藏性，藏性是众生本具，本来就无生，本来具足嘛，念本来所以就无这个生，有生才有灭，无生当然得无灭，无生无灭就清净寂灭，这种道理他已经证到了，他的心中了了啊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那他所得的呢，不是得到外面来的，所得是得到原来是有的，就好像问好像这间屋一摞一摞都是钻石黄金，但由于没有这盏灯，你就看不到屋里面，一摞一摞钻石黄金，你就得不到受用咯。可能一开这盏灯就看到了，哦，满屋都一摞摞钻石黄金，变成你是一个大富人家，就得到受用。但是这些钻石一摞摞黄金摞摞，不是找到开灯之后在外面搬入来，你一开灯就见到，证明它是本来的，我有这么多样多啦。不过就算你不知道，就没有灯照你不知道，你看不到就得不到受用咯。但是一开灯就见到不可以受用啦，这么多的宝贝石罗钻石价值不浅啊，石罗黄金价值不简单啊，那你说之前有个大富人金灯，你所得的不是说在外面搬来，而是你不过开盏灯呢，就看到是现现成成，本来这间屋呢就具足有这么多罗的钻石黄金在那里。我们的修行都一样了，所以香港第十卷引用的话，它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的，你证到究竟圆满无上菩提成分呢，是归无所得，是无所得的，因为你所得是看你自己本来具足。不过我们众生在这个迷位之中，我们云迷的话就未曾有这个修德之功，所以我们这个本体如来藏妙真如性常住真心，就未曾显露出来，就好像就不见了，就它不是不见了，它仍然存在，不过你未曾开未曾修行未曾觉悟到，你有朝一日有咁嘅善根福力、亲近佛或者其他嘅善知识，为你讲开示，你哋依教奉行，将你心中里边嗰啲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、业障啊，冚唪唥消除。你自己本有呢个智慧心灯，自己本有个常住妙心。自己本有的原来藏性呢，我说原来就是现现成成，不过就算迷就隔住看不到，加开悟了又收这个水罐，将所有那些烦恼业障合法消除，我就心地光明显化，就见到这个自性是清清净净，是无生无灭，一切一切都是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啊。所以说得无生忍是非得而得，就先迷，所以就得不到见不到。所以明经我原来说为可怜悯的众生，真的可怜亦可悯，在这个生死流转，自己本有家珍他就见不到，不得到受用。那后来他就这么福利遇到诸佛出世，或者善知识教导，从这个修行，那么烦恼业障破除，自己本来的功德智慧呢，就得以显露出，就非得而说得，或得这个无生忍啊，就圆满菩提。那菩提就佛果，圆满呢就是说究竟圆满成就无上菩提，亦都是他所说，我们旧时迷，所以未曾呢见到证到这个无上佛果菩提。今天由这个收这个水罐的力入这个水罐，悟到啊，证到啊，所谓世界的香水海和我们众生身内的水， 是性合真空，无二无别，同一如来座，妙真如性，若水若身，是为性的为真啊。因此呢，就究竟呢，破除呢个烦恼业障，圆满究竟是证得无上佛菩提的思维第一啦。咁我就以呢收呢个水罐而证到呢个圆通。因收水罐咧，正圆通，所以收水罐就系我最第一啦。佢琉璃光梵王子即从坐喺顶礼佛足第282。我的往昔经行沙劫，有佛出世名无量星，开示菩萨本国妙明，观此世界及众生，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风力所转，我于以时观界的安乐，观世动时，观身动止，观心动念，诸动的无疑等无观动无疑，好像等无之别是吧？但我时觉了此群动性来无所从，就可以无所至，十方未曾颠倒众生，是同一虚妄。如是乃至三千八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，例如一气中处百蚊锐，周周劣明于分寸中，就古法狂流，奉佛利己得无生忍。以时的心开，乃见东方不动不觉为法王子，是十方佛身心发光，动切无碍。佛问圆通，我已观察风力无依，悟菩提心，入三摩地，合十方佛全因妙心，就思维第一。由呢段经文咧，就系属于所谓琉璃光法观风大。嗱，咁啊，在二十五圆通里边咧，属于第二十一圆通。如果从呢个七大里边讲咧，地水火风系属于咧系第四。观呢个风大，嗱琉璃光，佢亦都观呢个风大啦。嗱，咁个风咧，系有内风，亦有外风。嗱，咁啊内风咧，就凡系鼓动嘅，包括外边都系一样，凡系鼓动嘅，当然叫做风。而就琉璃光法轮子都系观呢个风大而得正圆通。琉璃光是印度话、中国话，即叫做青色宝啊。青色宝就系呢种宝咧，个颜色系带青色嘅，所以叫做青色宝。嗱呢一种宝咧，佢个体咧就唔会变嘅，佢系咁嘅色，永远都系咁嘅色。佢采出嚟系咩色就咩色，永远都唔变嘅。咁样唔变咧，就譬如咧，譬如佢呢个常德，就个菩萨咧，正到呢个法身理体咧，系无生无灭，系清净净灭，永恒不变嘅，一德就永德，一净就永净，唔会再退嘅。咁就譬如咧呢个常德，嗱咁啊琉璃宝咧，系一件名贵嘅宝物，可以讲咧系人人见到。都中意嘅，就譬如菩萨呢个罗德，嗱咁啊琉璃宝咧，能够啊系映照一切，有呢个映照嘅功能，系任啊映照，好似个镜咁样，你摆到边度就映到边度，照到边度，好自然噶。你嗰个地方有啲乜嘢嘢，个镜一照都全部显露出嚟。唔使分別，唔使思量，係好現成咁樣，即係好自然嘅。就譬如菩薩嘅我德啊，我係自在為意啊嘛。嗱，呢個琉璃寶咧，佢通明透亮，一定清淨，唔會有瑕疵嘅裏邊啊。就好似我哋中國人咧，一般人所中意嘅翡翠玉，話明翡翠玉咧，你影上嘅光嗰度，中間冇呢個瑕疵嘅。 一有瑕疵咧，呢、這個價值少啲，大半都唔止噶啦。如果呢種寶咧，所謂呢啲翡翠玉啊，係充力透亮，冇半點嘅瑕疵喺裏邊咧，咁就特別貴嘅，就表示佢係清淨。琉璃寶都係一樣啊，佢內外一如咁清淨，就表示菩薩呢個清淨之德。所以琉璃寶啊，有四種德，就表示琉璃寶啊，白王子咧。佢亦有呢個常樂我淨呢四種德，呢四種德咧成佛固然係有啦，就是、起碼都係個大菩薩破無明正法身啊，咁先至可以得到咧呢、這個常樂我淨咧呢、這個、四種德。嗱，咁呢一尊菩薩啊，根據下邊講咧，佢東初阿初佛，作為一位咧係大菩薩。嗰啲叫做法王子啊，佢即從坐起，頂力就足二百佛言，呢個經家最結集經典嘅人咧，係最佢。落嚟講法王子咧，見到佛頂禮佛，先同佛咧開口講話。咁我的往昔就經行沙劫，咁啊佛教裏邊嗰啲經書咧講咧，動不動就講行沙劫。得表示呢個時間長，恆河沙幼細如面粉，那一紮都數唔掂多。咁一粒沙當一個結論，有幾多時間幾長咧？都係表示暗示啊！我呢個學佛嘅人，真係講係容易，你真真正正啊，悟到正到，唔係咁容易啊，唔係三朝兩日。所能夠成功啊！我哋要俾啲毅力，俾啲精進力，俾啲忍辱力，克服種種嘅環境，照顧自己呢個話頭，照顧自己嘅自身，唔好為境所轉。咁你修行自己嘅身體嘅勢，先就可以有成啊！所以佢話：我啲往昔，我追憶咧，往昔即係從前。經過行生結束很多的時間，咁有一支佛出世咧，佢入出世，入佛咧本來就冇出世，就為度眾生而出世，所以話支佛不出世，亦不入涅槃，以大悲願力就示現如是法啦。佛本嚟入涅槃，無所謂出世或者入世，你由於佢呢個大悲心。之故啊，從菩薩道場固然係要度眾生，將佢成咗份啦，為佢滿足佢當初發菩薩心、行菩薩道呢、這個度眾生嘅心願啊，佢形成咗佛之後咧，從體起用都要入俗度眾生，既然有佢度眾生，就有出世呢一件事啦。啊，咁有出世咧？化緣已不圓滿啦，咁佢咧就入滅啦。嗱，咁呢個化緣已不，好似我昨晚都講過，我唔記得啦。咁啊，同佛度眾生咧，雖然係話佛慈悲度眾生，但一定要度呢個有緣嘅。如果冇緣嘅眾生咧，你度唔到佢嘅。所以佛咧係有兩種分能，其中一種咧就係、是、無緣嘅眾生咧，佢冇法子度。例如咁啊，佛就成個波斯匿王，佢係佛教嘅大護法嚟嘅咯，可以講啊。但學過佛經人都知道波斯匿王，咁佢有一個老管家，係一個婆婆嚟嘅，係管家嘅，身份係幾高嘅。咁即波斯匿王王宮裏邊嗰啲事啦，都係歸佢負責管理嘅。但佢又唔信佛嘅，咁但佢嘅主人波斯匿王信佛，咁有一次咧。佢請神啊，到呢個皇宮裏邊應供，辦咗好多齋菜，請埋佛同埋佢個弟子過千人來呢個皇宮應供啊，自己收貨。咁呢個管家呢個太婆知道啦，但佢哋我話知避嘅喎，因為佢係個工人，佢個只係個皇帝啊。咁啊，今日請齋請佛應供。他沒理由逃避走了去的，那即是說佛來到呢， 他一定見到佛，但是他又不想見到佛，他不信佛，那就怎樣呢？其實佛都知道，知道他呢很難教化，沒有這樣的時間，沒有這樣的緣，所以你着燈呢走那陣子向他的方向那邊走，不問其他路走，硬是向他去到哪裡實在去到哪裡，他這個避到哪裡呢，實在去到哪裡，總是跟著他所避的地方呢走，咁就避無可避啦。咁點解我就幾深呢？就算有一萬尺深啊，咁啊褪下褪下都會褪埋呢一萬尺，墮到個牆盤噶啦。咁呢個老太婆咧，呢個管家咧，背後只埲牆都冇得避噶啦，佛一繼續前進，向佢面前咁行。佢唔想見到佛，佢就試埋雙眼啦，唔睇佛。咁佛咧就用神通，咁就喺佢眼面前咧試。咁佢又係睇到嘅喎，收佢唔得笑啊！用佢五個手指咧，我揞埋隻眼，啊，總之唔見佛。咁神咧喺五個手指裏邊咧，都見到有佛像，佢唔睇都唔得。咁説明就係話，佛法雖廣，就係難度呢個冇緣之人啊！嗱，我佛法經裏邊所謂佛者就各人，各有自覺各他。各尋圓滿，自覺就同自己修行成功啦，各他就度眾生啦。各行圓滿咧就自覺各他兩樣嘅行滿都具足圓滿啦。嗱，咁就有個問題咯。既然咧各他就度他，咁啊度他之行圓滿啦，應該一切眾生咧度盡啦。點解仲有啲度唔到咧？就因為佢冇緣啊！你同佢冇緣，你咪度佢唔到咯。就等於我哋法師講經，有啲法師咧一講經咧，真係咧嗰啲人咧蜂擁而來嘅。但有啲法師講經咧，真係小貓三兩隻嘅啫，就叫人都唔嚟。你話寫信通知、打電話叫佢，佢都唔得閒嚟嘅。係咪真係唔得閒咧？由佢自己先嚟知啦。總之佢就唔嚟，就講呢個緣啊。所以呢個緣咧就好重要啊，亦都説明。我哋經過好長嘅時間學佛修行，所以可以結眾生緣啊！眾生嘅緣結咧，亦就生生世世都係孤獨。結眾生咧，點樣結翻咧？你就為大眾服務，要響上邊咪多做啲事情，人哋唔做你去做，人哋不能做你可以做。嗱，好簡單，從來俾咗個大廟，大廟咧即係廚房係大廚房，因為我哋從來咧可以講當年啊冇咩義工在家人嘅，大廟裏邊咧行行啲住咗三五百個人係好普通，咁呢個三五百個出家人咧來自五湖四海，來自啊各種各方面嘅職業都有，文有文嘅人才。武有武嘅人才，可以讲咧，闩埋门自己冚唪唥搞掂，唔使靠外人，嗰啲内我哋都唔欢迎嘅，连你左定多余嘅，佢自己本身已经咧咩人才都有啦。咁啊，其中咧，带住个饭头同埋呢个菜头啊，咁呢个饭头咧就个煮饭俾佛家食嘅，煲包括就煲粥。咁啊，菜头咧就煮得饭就唔煮得菜咁啊，咁啊菜头就煮菜嘅。無論咩菜都煮菜，咁啊飯頭就煲飯，菜頭就煮菜，咁啊大家一齊做嗰陣，咪大家有得食咯，就可以帶少少過堂咯。咁但係嗰只鍋就好大嘅，好似我都講過，你個人企落去啊，唔係用嗰啲高蓋，用嗰啲平面嘅蓋咁樣，你掂唔到呢個頭殼頂係幾高啊？所以佢就千人飯鍋。咁啊，佢涼水嗰陣時咧。不是用手去量的，是用手量到的，是用筆尺去量的，那就在水面放到這個米的面上呢，是幾多寸水，那當然他就才是行家了，我們都說人沒做過不知道，我沒做過飯亦都不夠力，那他不單煮飯煮得來，水分放得好，其實呢做飯頭呢，可以我們香港人說呢，他真的吃過兩碗椰粥的，力大無窮，咁啊，裝飯嗰陣時咧，嗰個飯桶有咁大隻嘅，有個柄揸住，你擠嗰個鍋邊， 那個飯頭呢將個磨鏟到一鏟到一兜一冚，那就一桶飯了。那就我們這個可以做到，剛才我未曾做過未曾病，這個身材的高低都不夠資格做，你肯發心你都做不到，真的有些力氣，即是什麼人才都有。我們做這些這樣的工作呢，就跟大眾結緣，你的飯煮得漂亮，那些菜煮得好，大家入得開心歡喜了，你就結到緣咯。反過來，如果這些飯就三合底，那些菜又不生不熟，即是放了多鹽，大家都苦起塊面的，人家都不喜歡，你就結不到緣咯。所以我們學習的人最緊要結緣了，一定要發心。我可以告訴你們，我有今天那些師傅對我都好，我就受戒，我的五師傅即是受戒的第五個人是師傅，他說傳聞一點，你在南華寺每天掃一圈，有沒有去過南華寺的？由這個天王寺，無論你在左邊上還是右邊下，或者右邊上左邊下兜一個圈，真的兩個鐘頭都掃不掃不完的。我們當年後生十幾廿歲仔，年青力壯，都掃不完的。他不笑你多，每天掃一次，我們足足掃了三個月。這些就是那些師傅叫你發心做事，跟大眾結緣，你的店你的地方掃得乾乾淨淨，所以我們來到擺放的大飯這個地方不錯，很清淨，生活歡喜心你就求了福了。那為什麼不清淨呢？就因為是你做的，人家生活歡喜心結到個緣就是你的，因為是你做的，你打掃。不單這樣，還常常那些齋主來做法會或者做佛事，要請他吃齋，廚房都除了這個大廟菜頭飯有個點座師傅，這個點座呢即是煮小菜的，不是煮給大眾吃的，有什麼齋主來那客人請個條子，今天又見到圍的齋主或者什麼軍長總司令來拜佛，你跟他煮三圍，每一圍都四個送一個湯，假如他就寄了個條子去庫房拿東西，拿那些材料他自己做，我都做完這一份，所以我很會煮餸的。如果我不是中過風，我煮個羅漢齋自問都不簡單的，吃的人個個都喜歡的，就是因為我肯同做事。那這樣過年年三十晚年初一三日就生了寶告，即是所有平時這個叢林裏面上供初一十五都是上特典的，其他地方不去的，還有四聖典，但過年這三人呢，平時一個石頭角將他大家一起這樣當一土地公呢，將他上供。我在南華寺做了兩年，每一次過年的三日要煮一百三十四公菜，一百三十幾份，但就不是份份不同，通常都是四個餸一個飯，飯就飯頭的負責，我們煮四個餸即是每一樣要可以分到一百三十碗，實際上即是煮四樣餸，覺得每樣百幾碗都不是簡單的，真是三更半夜起身要做的。這些呢就是那些師傅呢，不是說找你笨，你不要以為師傅都找你笨，別人叫我就好穩份，你不可以這樣的心態，是那些師傅的慈悲，知道你沒福將來沒有得享受，就叫你跟大眾那個修福，為大眾服務，令大眾生活歡喜心，你就收到福了，你就將來生生世世有福有人緣。所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，即凡是都佛堂做事都是一樣的，將這個佛堂掃得乾乾淨淨，這個油燈洗得乾乾淨淨，這個佛台抹得乾乾淨淨，或者花水換得清清淨淨，沒有這個臭味，你都是修福了，你好像在菩薩那裡修你。從因果上來說，你買花供佛常常換水，不要讓自己發臭，你就生生世世美貌如花， 個身體好似花嘅香氣，冇呢個臭氣啊！我如果連燈供佛，你就生生世世眼目清明，仲有呢個智慧啊，光頭嘅智慧啊嘛！所以我哋咧，常常我都最中意點燈噶。我常常自己都舊時冇錢嘅話，亦都唔係同家咁靚一樽樽嘅喎。舊時一個火車筒開咗之後咧，攞到個缸嗰度。咁你買油咧，有啲半斤重嘅，個兜係有啲一斤重，有啲二兩一兩嘅。嗱，嗰時我哋係冇錢啊，又冇錢做嘅讀書。咁有啲既然咧得一兩毫錢都好啦，我都揾個樽仔。放假去外面執個鋪買一毫子兩毫子嘅油，翻嚟倒到然後燈嗰度，即係供佛。呢個都係真嘅，我絕對唔係同大家講笑。你今日錢多少，你所供嘅多少，最緊要咧就你發心，一點一滴嘅善因，你做係歸你，絕對唔會走到第二處嘅。所以呢一點啦嚇。就可以發心，凡是初發心的人，無論在家的三歸信徒或者出家的佛弟子，不要以為那些師父找你做事好像找你笨，個個都不叫叫我，你不要有這樣的心，純粹是這個師父慈悲，知道你是苦惱無福，所以就叫你在這個大眾裡面收福，為常住打掃得乾乾淨淨收些福。例如大家都監管即係當家，嗱當家就管錢係人都知噶啦，入邊嘅收入邊嘅支出係人都識嘅。其實當家唔係咁簡單嘅，當家喺呢個庫房，就等我哋咁個國家咧，所謂呢個財政部。咁啊財政部咧，當然負責一國嘅做官啊嗰啲幾多薪水入喺佢哋支出嚟啦，啊亦都維持。这个国家的生活的水平过得高一点，其实我们从来都是一样的，当家财政部不是只是数银子，是人都会的，这些那做什么呢，就是说呢一年四季加下四季的蔬菜就捞乱了，冬天都可以有旺财的，旧时没有的，因为加这个科技发达可以变种，可以令它拿冬季的东西夏季都有，春季嘅嘢，秋季都有，舊時就冇呢啲科技，咁啊點咧？咁啊呢個花生就考啦，一年四季嘅呢一季節食咩菜，呢一季節食啲乜嘢？咁呢個莊家師傅咧，又分配得好好地，令到幾百個同條嘅大眾啊，食咗之後生個歡喜心啊，咁你咪收到福咯，你咪結到緣咯。所以我哋有句话叫做啊，阳气增长名千古，保寿生姜就辣万年。嗱，咁啊，第一句阳气增长名千古，暂时唔讲，就讲个保寿生姜辣万年，一个保寿禅师。佢固然对呢个姜咧系好有研究，姜头食咗有咩用？姜尾。食咗有咩用？姜中间系对咩好？佢研究得好清楚，仲对呢个因果咧系非常嘅严谨啊！咁有一次个大和尚就风寒啦，外省人咧系风寒入姜嘅喎，我哋广东人知惯唔惯？我就唔知，我从来唔入姜噶。如果你做物种姜卖姜咧，就肯定你 bankrupt 入破产。肯定你姜糖是肯定破产的，我从来不吃姜，从来不用姜，如果我煮餸无论黄芽饭又好萝卜又好，我从来不放姜的，等你卖姜一定是没得知道的。那么那些这个保寿禅师呢，他对这个姜就很有研究，什么季节吃什么姜，姜头姜中间姜尾都已经很清楚。那有人呢有个地方官他想吃姜，唔係，嗰啲大和尚想食姜，風寒就叫個侍者咧去呢個庫房攞啲姜。呢、這個庫頭啊，對唔住，上次嗰啲係十方嘅，你係大和尚係一件事，冇一條明文法律，大和尚可以攞嘢食唔使俾錢嘅，冇得傾，好認真。總之你俾咗錢一斤，你俾咗錢照稱。 咁啊，當時有個縣官咧嚟拜佛，就知道呢件事，就同個大和尚講：，佢話你將來退休啊，做退居和尚，就揾個西人頂上啊，你請佢，你要揾佢。大和尚話：點解啊？咁多人都唔揾，啊揾個副頭，副頭即係庫房嘅頭，係管理嗰啲飲食嗰啲齋糧嘅。個你唔知嘅大和尚，我頭先我經過個聽到，你去攞啲薑。叫个侍者，佢话佢就唔俾你，咁佢咧就叫你俾钱，即系证明佢对呢个因果两个字啊系清清楚楚，唔会乱用破费上朝嘅金钱物质。咁样一个咁讲因果、咁知恩识果、咁认真嘅人，你唔请佢做主持，你请边个？所以因此咧，呢个保寿嘅山姜咧就辣。姜系辣噶嘛，辣万年，即系话咧，万年以后嘅人啊，都知道呢件公案，知道呢件事，都说明我哋喺房做嘢咧，要明白呢个因果啊，唔好乱来啊，所以一定咧要修福，如果唔修福啊，就好多问题发生啦。嗱，咁家话有佛出世咧，就系佛出世度众生。咁啊，一定咧就有入涅槃，能加到佢入前就出世咯。佢个名叫做无量星啊，无量星啊，无量有两个意思，一个系有量个无量，一个就无量个无量。呢个有量好似我哋嗰、那个米仓啊，咁啊一个米仓里边咧，咁啊收割嗰阵时咧，晒干嗰啲谷冧喺个货仓嗰度，可能几十担。几百担，咁一担两来一百斤啊，都好多粒啦，都唔数得清啦。何况成个米仓嗰啲谷嗰啲米又点数啊？虽然系多，如果你肯下俾啲时间去数咧，都系数得掂噶。当然慢慢数啦。表面睇佢系无量，但佢数到最后咧，可以计出条数嚟。佢有几多万万粒，你可以数得到。咁啊，叫做无量中嘅有量。咁无量中嘅无量咧，就我哋嘅佛性啦。我哋每一个众生嘅佛性嘅本体咧，所谓尽虚空遍法界，所谓树逢三世横遍十方，系无边无表，你搵唔到佢个尾，亦寻唔到佢个头。咁既然系无边无表，树逢三世横遍十方啦，咁啊，当然就系无量中嘅无量。系睇唔到佢呢个头皮，就无量中嘅无量。谂翻呢尊佛出世咧，佢个名叫做无量星，系阴星。大家都知道，好多物件会发生呢个阴星，但系呢个阴星个古龙就对呢个风，好似个打风啊，嗰啲树叶啊，嗰啲竹叶啊，风一吹就变得大，变得有声啦、啊。或者个招牌吹到佢碰嚟碰去，咪又有声啦、啊？或者个花盆吹冧掉顶，又有声啦、啊。好多打风嗰阵时咧，就算平时唔打风，个风大啲咧，都会吹到好多嘢咧，发出呢个音声。物件无量，所吹发出嘅音声啦，咁咪亦都系无量啊。咁啊，加菩萨咧，佢就观呢个音声，系由呢个风所鼓动而有。佢就再观呢个风咧，莫非系一念妄动而有呢个风？寻求呢个风嘅来处系无所从，求来呢个风嘅去处亦都探唔到。啊，既无来去，亦都无生灭啊！因此就得正圆通，呢、这个就属于咧系嘴自利、实自照利呢一方面又叫做无量性。第二咧，凡系成咗佛，就一定系度众生，呢个系肯定嘅。可以讲，在呢个《易经》书里边咧，冇一尊记载冇一尊佛咧系成佛唔度众生嘅，肯定度众生。嗱咁啊，众生嘅根性啊，个个唔同，出身唔同，教育唔同，品性唔同，思考唔同，每一个人系唔同嘅。咁啊，既然个个人都唔同啊。你就點樣可以度佢呢？因為佛有神通，能夠觀機説教。你係咩種類嘅人，就同你説咩法。 所以八万四千五百个法门，门门都是众众生啊。咁啊，说法就用音声讲啦嘛。咁啊，众生无量，说法嘅音声亦都无量啊。咁呢种嘅无量声咧，就系度众生呢方面啊。所以合埋自度度众生两方面咧，都系叫做无量，所以咁啊叫无量声啦。个开示菩萨嗱，咁啊开示咧，其实都系对呢个迷嘅众生。我哋众生迷啊，众生愚痴啊，苦恼啊，追求呢个名利，不知道呢个无常嘅光临系迷，因为众生迷，所以佛菩萨出世呢，就会将佢自己所经历过嘅系公开打开，亦都指示话俾佢听，咁啊合埋佢就开示啦。菩萨呢？就佢所具嘅機，嗱菩薩大家都知啦，智道道人發大乘心，但係佛道眾生嗰啲世界所住個國土咧，有啲國土成佛，純粹係上根你知道大菩薩嘅眾生，冇其他嘅小乘人嘅。但有啲地方佛成佛嘅地方咧，純粹呢個小乘根性嘅眾生，冇呢個大乘根性嘅菩薩。所以呢次加个开示菩萨咧，就系说明啊，呢一尊佛无量声佛啊，喺呢个世界成佛，佢嗰啲弟子，佢所度嗰啲众生，通通都系菩萨善根，系大乘嘅善根，因此就开示菩萨啊，乜嘢系个本觉妙明，就佢所开示呢个道理，就叫做本觉妙明。嗱，本觉。就本来就是觉，不是说呢他觉悟之后在外面呢有这个觉悟入到他的心里。如我刚才所说，好像这间屋石落石落的钻石黄金，因为你不知道，后来一盏灯一开，哇，原来整屋都是钻石，俗语真的白白都不得啦，受用无尽啦，你怎么用都用不完啦，豪华生活即管过啦。咁但系佢当时一睇到满屋嘅人攞落，系唔系见到嗰阵时，然后先至搬入去嘅咧？唔系，佢原来都系几十几十几多年以前有噶啦。不过今日你先至可以简单睇到发现嘅啫。即系话你所得系得到现现成成，唔系你发现嗰阵时咧系搬入嚟嘅。咁就叫做现成而得。咁我家就開始菩薩呢個本覺妙明，本來一個眾生不過係迷，冇有呢個修德之功，未能顯現。好似啲金礦，話明係金礦啊，佢雖然有金，只係一個礦嘅成分，仲有好多嗰啲沙石，一定要經過提煉，去曬嗰啲沙石啊，嗰邊嘅純金係四條九個黃金啊。才是底錢，如果不經過鍛鍊去了那些沙石那些渣子，是金礦它是有金，但是不是純淨的四條九足金，經過鍛鍊去了那些沙石那就足金了。那譬如我們的佛性本來覺都是一樣，好像金一樣，由於夾雜有這個煩惱業障，始終呢这个本来降的佛性呢你就得以显露出来。那家菩萨呢无量声佛啊，教他个菩萨开始他本降妙明，那么一点他教他怎么修行，将自己本来降这个体性呢表露出来，所以这样就叫本来是降妙明呢，妙是讲这个体是不可思议。昨晚我哋讲个妙法莲花呢个妙，呢个妙咧，讲我哋呢个本觉嘅理体啊，系为个觉悟证到先至知，用个口系讲唔尽，用个心嘅思量系思量唔尽，点样先至得咧？为你修行觉悟，哦，原来就系咁嘅，咁你就觉悟咧，你就知啦。所以呢个妙就不思个本觉理体。 那明呢就是这个智慧心光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智慧心光，即是波野波罗蜜。那为什么我们就见不到呢？其实呢就是那些业障遮住了，我们会有这个修德之功，将这个业障烦恼消除，我们这个智慧心光就显露了。所以念阿弥陀佛，弥陀经里面讲的，印度话佢叫阿弥陀，中国话佢叫无量光，光即系智慧，无量嘅智慧啊！所以四十八愿度众生咧，都系以呢个光明系普照众生。咁因为我哋见唔到、觉唔到咧，你业障重。好似呢个屋有屋顶啊，太阳光照你唔到啊，呢个屋顶挡住。如果你企喺个天棚上边咧，太阳光照到你就冇嘢挡啊嘛。咁一说明佛光咧，系普照一切众生，系我哋自己嘅业力所牵引到、连到。所以八号演转五须弥，金木澄清四大海印，光中化佛无数亿，呢个光不可思议，普照我哋啲众生啊。从阿弥陀佛呢个愿力嚟讲咧，我哋所有全个世界。佛教的道场有出家人的地方呢，都分享到阿弥陀佛这个光辉。所有出家的弟子，你只要念佛呢，阿弥陀佛这个光明呢，有一部分呢帮助你，有一部分呢是照顾你，有一部分呢是加给你。你只要念佛，不会呢发生生活上的问题。你好的念佛，你一定是可以舒服地生活，你就好点念佛。因为其实佛的光里面有一部分的福利是加给我们出家人的，所以无量光其实叫做无量寿，即是呢寿命无量。因此我们念了给阿弥陀佛呢，就具足无量的寿，具足无量的光。所以弥陀经里面讲，不可以用时间因缘得生彼国，既然不可以用这个小善根小福德的因缘生极乐世界，即是要多善根多福德的因缘才生极乐世界。那而且什么是叫做多福德，什么叫做多善根呢？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明白到就是我们叫做无量寿，叫做无量光。我们有无量寿的具足，无量智慧光就会做，因为是不是多时间多福德因缘呢？那么即是找你念一个阿弥陀佛，不用搞到太阳，你就念一句佛，那就成功。你念一句佛，就可以送你往生，相反念头就具足这个多时间多福德的因缘，令你就是往生西方净土。所以佛门法门无量啊，在这个末法时期最好的是念佛。你行住坐卧，你坐巴士，你做紧工啊，你都可以念，最多个口唔念，你个心都可以念。我心念佛啊，你个人咧就冇咁辛苦啊，做工你就轻松咗好多，因为你个精神响晒念佛啊，你做嘢就唔觉辛苦啊。一句阿弥陀佛系最好啊，所以个可以就本个妙明，明就系智慧光明啊，从呢个不思嘅理体咧。放出这个智慧的生光，普照一切众生，化度一切众生，所以这个本觉妙明就是开示个理由来的，是开示那些道理，开示菩萨呢就是本觉妙明那种的道理。那么讲到这里呢，时间就到了八点九点，那么下个星期四星期跟各位呢继续讲观此世界及众生身，家事往年方便所转，咁下星期四再见，阿弥陀佛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